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阿大的生日会2019唔会有错啊？ 嗯， 哇，真系好，其实最好就呢啲嘅，一讲生日会咧就悭翻好多谂，其实我都咩噶 ，topic 太捻多，我讲过嘅 topic 太捻多咧，想用翻啲topic 咧，成日谂唔到啊。咁而家最好咧，啲生日会2019啊，啲文豪生日会2020啊，咁样咧， 因为做标题党啊， 系啦， 老兜咁作。 哎，我就唔中意噶嘛，你叫嗰啲人翻下边阿索罗 B 啦，嗰啲留翻俾阿索罗 B。啊！我通常我都系，我成日觉得，如果靠个标题嚟吸引人咧，我觉得系呃人嘅， 系啊， 系咪先？ 误导嚟 嘅。啲人会觉得，哇！你讲得咁样，原来，到时唔系嘅，或者到时你系咁，求其讲一两句，咁我当系咁啊！我唔系好中意咁啊！我话求其写个好普通嘅 topic，你中意睇咪睇咯，系咪先？即系只要我唔好讲话咩酒吧团生日会咁啊，就系酒吧团嗰啲啦，因为酒吧团嘅真冇人听啊。咁你呢个 B 台我就唔会有，就算我去我都唔会有噶啦。即系除非有下文啦。咁啊，当然啦，啊都系要讲下一啲社会嘅时事先啦，讲一阵间啦。今次咧，我系想即系点样讲咧？即系我想讲下记者，点乜捻嘢世界嚟噶？点解要？要做一个咁嘅职业出嚟，屌你咯！即系呢个系咪人做啊？你前世做过啲乜嘢阴质事？今世可以做记者啊？你凭乜嘢做记者？而家你问你做过，而家喺香港做记者，屌你咯！你又问你，你食过胡椒粉冇未啊？ 盲眼又剩 啊！你冇俾人打过未？喂，你冇俾人打过？你冇食胡椒粉冇？屌你谂你乜？你边有资格做记者？喂，乜卵嘢工作嚟噶？琴日咁啊！即係六今次寫六音，可能過咗幾個禮拜啦。咁琴日咧就係阿周同學，即係咩拔喉啦咁樣。咁星期我啊喺星期五，咁咧同我星期日咧就睇啊星期六咧我就睇直播啦，睇立場新聞啦，係嘛？咁啊喺旺角啊，咁我見到啊，即係用呢個字嚟講，康哥。咁康哥咧係一個咩立場新聞嘅記者。咁佢幾好啊！我覺得立場做得幾，因為佢 KOL 化，真係㗎。 係啊，佢哋個個都啊，個自己有啲意見。 佢自己有啲嘢攞出嚟，即係其實呢一個玩法咧，以前獨立媒體係有嘅。但獨立媒體就玩得唔夠，因為可能佢哋咧可能請埋曬啲煙腸啊，即係冇啲咁嘅魅力啊。因為其實都係㗎嘛，我唔知點解會請埋啲文化研究做㗎嘛。即係即係好似獨立媒體咁，嗰啲煙腸起，我覺得係九成咯，估係文化研究啊嘛。喂，文化研究你走嚟做記者，喂，文化研究呢啲將來做乞衣噶嘛，大佬啊，係咪先？真係喎，你唔好笑。我識好多揾到錢嘅文化研究嘅人，即係讀文化研究嘅，咁嗰啲都有個喺個 NGO 裏面做，都係同時一兩間嗰啲有錢啲嘅 NGO 啊。即係例如啲正義和平委員會嗰啲啦，嚇咁嗰啲梗係揾三四皮一個月啦，係咪先？咁其他嗰啲咧係啲濕濕鳩鳩嘅，即係落申請個社工牌，嗰啲文化研究咁啊做份社工，哇！做社工暗家陣又唔知係乜撚嘢職業嚟？屌你乜前世又係做過你做咗乜撚嘢事可以害我只仔仔今世做社工？屌你咯，即係咁講過咁啊，即係好似獨立媒體咁。咁佢自己係搵啲煙腸做啦，咁阿聰頭係嘛，話黑手阿聰頭，咁搵啲煙腸去做，喂咁佢哋都肯做嘅，但佢哋咧都會將佢啲意見攞出嚟，但佢咧可能啲煙腸都係始終都係啱啱仲係大學生，未見過世面，咁就比較亂啊，即係佢哋唔夠深入同成熟去處理一個即係報道出嚟。而立場唔同咧，即係我聽嗱，我唔知佢哋幾多歲啊？咁佢哋應該有少少人生嘅閲歷嘅，即係佢可能廿零歲啦，起碼即係出嚟做過其他嘢。 廿中啦，做過幾年。 咁佢哋當然係有呢、這個有啲理念啦，係先咁有啲諗法啦。咁佢將個理念同諗法就放咗喺佢哋嘅採訪裏邊。咁其實呢樣嘢就好 KOL 嘅，我覺得即係。 即係如果佢哋咧，坦白講落我哋，佢哋只要唔做，就算唔做傳媒工作，自己攞住個 cam 做直播，佢亦都可能會引到一班支持者去貨金俾佢，俾佢去做採訪嘅。嚇、 嗯， 即係嗰種民間記者，係啦，嗰、那個民間記者嗰、那個嗰樣嘢咧，其實某程度嘅立場可以。可以帶到出嚟嘅。 其實依家都有㗎，嗰啲 freelance 嘅。 唔多咯。 不過就冇 KOL 咯。 係咯係咯，唔多。 即係佢哋純粹做 freelance 咯，就其實咁樣講，如果你話真正讀傳播系嘅，又唔應該有自己意見嘅。 係。 不過依家嗰個傳媒嗰個生態已經變化咗 咁。哦，咁你最簡單最簡單㗎啦，我哋識阿的，佢咪做佢就讀記者啦，珠海、最出名㗎啦。嗰陣時候啊，嗰日最出名嘅珠海嘅記者仲好過中大嘅。 阿鬱敏都喺嗰度。 係啊，因為佢鬱敏教嘛，嗰陣好撚叻㗎嗰陣。嗰陣珠海基本上係佢嘅新聞係全港最 top 嘅，咁阿的咪喺嗰度畢業咯。 識教唔代 表識。啊，咁啊係，咁我唔講呢啲搬龍門嘅人啦。咁總之就好似阿的咁，佢自己都好少將佢嘅意見擺喺佢嗰個訪問度嘅。咁做採訪佢咪好。好平咯，好直咯， 所以你咪聽到與君同行悶撚死人， 悶撚死人咯，兩個悶曬咯，與君同行悶撚死人咯，啊咁你見咗阿的啦，咁反而嗰啲唔係做傳播系嘅，咁反而係真係會好啲喎，即係例如文化研究出嚟做乞衣嘅啫嘛，哇啲乞衣識講嘢嘅而家真係好撚大鑊，即係我都想講點解我會突然間攞幾嘢出嚟講咧，就講翻琴日我睇直播啦，我睇到成五點，凌晨五點，咁我聽阿康哥啦，立場新聞記者康哥。咁佢就話：，唉，我今朝咧，朝頭早晏晝咧，就兩點鐘咧，就喺中環睇啦。咁一直咧，就踩到凌晨五點。佢咧一路喺度講嘢咧，一口窿嘅，我唔知辦唔辦到啊，咁嘅聲啦。跟住佢話：，我冇米到過，我冇食過嘢，我冇食過嘢，而家係吐緊啲氣出嚟。我屌你老味，你黐線！喂，你少暴弊啦！我成日覺得立場新聞嗰啲人遲啲，真唔知幾時暴弊嘅，唔係差佬打死你啊！你自己落嚟死啊！話聲咧，喂，真係我真係，你話尊唔尊重咁啊？你知唔知我佢一講咁講咧，我即係熄緊咗啦！立場個直播佢，我廢撚事啊！因為啲人仲睇緊咧，佢唔撚會停啊！ 咁冇睇喎，你唔睇唔代表冇人睇。 喂，我其實我真係想講，喂，不如大家暫時唔好睇，等我打按個翻去瞓啦。 佢會停㗎，佢唔會行，行咗有。 但佢去到四點幾五點已經黐緊咗線啦，呢個唔係一個人體，依家係一個人體極限嚟嘅。 我試過朝頭早六七點嗰陣就冇直播㗎啦，放心。嗰 陣偶然係咯係咯，六七點咯。咁去到五點你真係攞命㗎喎。咁我自己行先啦，我頂唔緊窒信啦，太撚殘忍啦，我覺得。我將我嗰、那個。資訊，我想吸收資訊嘅嘢咧，就建築喺 佢嘅痛苦身， 佢嘅死亡身上啦。即係立場新人啊嘛，而家就獨立咩獨立屍體啊嘛，係咪先？而家係講緊咁樣啊嘛，或者咧，喂，即係你話尊唔尊重佢？尊重佢哋，即係有時真係做得即係太撚過。我呢個太過唔係話計黑記嗰種太過，我即係呢個太過，你唔可以。即係為一個新聞而製造另外一個新聞啊！嗰個新聞就係立場新聞記者康哥啊喺採訪期間絕死。喂，呢個新聞唔好做啦！而家我咧 過勞致死， 係過撚過立場新聞記者都好撚似係行緊呢條方向喎。喂，大新聞嚟喎，即係到絕死話聲咧，真係香港獨有嘅。你諗下啦，我呢個運動又坦白講，其實由五月開始嘅，你唔可以話六一二開始嘅，其實五月已經開始有報道緊呢一類型嘅嘢。其實立場啊、讀媒啊，其實跟足嘅。 哇！應該係三四月開始講。係 啊，但 係如 果開始覺得 未有啲公眾活動啫。 係啦，即係未有公眾活動之前，佢五月咧其實都醖釀緊喺係啦，喺立法會其實已經有人試緊威嘅，其實。即係去到因為。吸引到我哋眼球就六月咧，就因為有 因為有訂 嗰當時就 100萬，跟住 係啦，就列動性為暴亂啦。咁嗰陣先吸引緊眼球啫嘛，其實係好早啊。其實立場同埋讀媒都跟得好足噶啦，幾個月咯。而家呢集出街係11月20幾號，幾個月一個咁嘅記者咁樣做，你真係你唔死係一個奇蹟嚟嘅，我聲咧。即係有時我又覺得，唉。你真係唔好做新聞啦，你哋。 即係唔好為自己做一個新聞啊嘛，即係聽，係先？你攞唔到獎嘅話，即係你喺香港，你絕死都攞唔到，冇攞唔到獎啊！屌， 死咗之後，死咗之後追封佢啲獎咯，好有。 係啊，啲大紫荊都單頒頒俾黎明，咁唔都頒俾你嘛？ 普立茲，普立茲都頒俾死人嘅， 真係頒唔頒俾死人？ 諾貝爾唔俾，諾貝爾一定唔頒俾死人。係 啊， 普立茲， 普立茲唔知啊？唉，即係而家居做記者要過戰地咁啊！屌。又食催淚彈，又要盲眼，又要俾人打，又要俾人推。 講翻轉頭，咁係因為香港個即係立場呢啲，始終都唔係主流媒體啊嘛。咁佢可能經濟上又會差啲啦。咁 就 咁咪即係如果大家覺得佢哋辛苦嘅，咁咪捐下錢咯。 捐下錢啦， 捐下錢，咁佢哋又可以請多啲人，咁啲人又唔使用咁盡。 咁我都係咁講啦。 或者佢做直播嗰陣，你咪寫兩句加油啊，注意小心啊嗰啲。 小心咯，即係探下佢哋咯。 即係可能佢哋都睇唔到㗎啦。不過我相信。即係佢哋嘅編輯都會 知， 都會傳翻俾佢哋。 都人想， 即係都會講下話，原來 live 都好多人留。 即係我都打算咧，如果下次咧，即係你叫我好似蘋果咁俾法咧，即係揾咗信用卡過數，我要揾人就好啦，麻煩。咁咧，如果譬如我哋有啲咩遊行，如果立場擺，咁我即係你知我捐錢嘅啦，我係社企之外全部捐廿皮嘅啫嘛。咁立場咧，佢一定係。我依家可以好少話我成嚿水咁捐落去好撚多噶啦，一嚿，我自己肯揞自己銀包啫，撳揞一嚿出嚟好撚多，社記我都係揞一嚿嘅啫嘛，即係咧，即係佢自己嘅黨，人哋嘅嘢我都係揞一嚿，如果好撚誇張，即係其實立場真係值嘅話，即係咧，即係你慢慢俾我睇到幾廿個直播，即係起碼三四個直播， 最高峰我見過五六個， 係咯五六個直播，哇大佬，即係其實吸收下資訊都好啊，我就覺得。你睇埋啲蘋果嗰啲咧，咁其實咁冇乜得著啊！即係就算你睇無線互動新聞咁佢直播啊，直播其實冇編輯干預到啊，因為直播嚟噶嘛，你又睇到幾多啦？咁其實都冇乜幫助，因為只係睇，但係人哋嘅加上呢個評述咧，即係好似立場啊，好似讀媒咁咧，佢加個評述咧，你更加容易理解嗰件事嘅發生。咁我覺得所以。我都希望啦，你網友會支持下我之餘，都支持下呢啲咁嘅新興媒體啦，好冇？係啦，咁樣係啦，呢啲咁嘅人媒啦，真係遲早死嘅。即係你而家你就俾定白金先咯，呢個你當自己啊，俾定白金先。嗱、這、呢個係立場哥哥嘅，這個立場姐姐嘅，這個就係阿讀媒小妹嘅，俾定佢，你都死得很緊㗎啦，佢遲早一個又睇下幾時嘅啫。即係你唔好話啦，就甚至你。就算有線都有影，都遲早死啦！你黐啦，你咁樣做法，而且有線嗰條條冇大啲，蘋果條條大啲。 我係驚俾啲差佬針對搞死嘅啫。 下次啊，由我哋呢度打住咁多先啦。咁下次我又講下差佬啲嘢啊，下個留翻少少啊，唔好下一次個講曬啊，係咪先？咁啊，講翻啦，講翻大的生日會2019，咁又係適逢而家你知咧呢啲咁嘅。咁嘅環境我就唔會搞團呀係咪先咁網友叫我去我都唔肯會去㗎啦。咁大啲生日會咁借佢生日會我咪去有來玩囉。 我都想去原本不過真係。 你搵唔到藉口啦。 搵唔到藉口啦連續兩個禮拜 OT 真係。 即係唔關事其實阿大的呢即係其實阿大的諗到呢個方法㗎就係話不過就話你同佢大大講你出貼囉。係囉而家出貼囉。 咁但係珠海冇。冇我嗰個行業啲嘢咁啊，真係難啲。 咁你唔係一定話佢珠海噶嘛？甚至你定位都唔係一定唔係定珠海噶。 我唔咁作個藉口，我相信佢又唔會 check。咁但係即係自己心裏過意唔去。 屌你啦！你叫雞你過得去啦？咁你尖沙咀叫雞，你又過咗得去咩？咁一件烏都兩件威啦，下次試下啦。因為呢次我幾滿意噶，我自己本身幾滿意。咁啊，唔好講我知啊，你知我啲拉布拉九百幾年㗎嘛。咁啊，講阿大的呢一次先啦。咁我哋呢次同以前就有少少唔同啊。 幾多個？ 嗱，我講下人先啦。一個測量師啦。測量師又嚟啦。呢個係大的嘅隻腳嚟㗎。隻腳嚟㗎。咁啊，佢咁樣啦。有阿圖圖啦。有啊可唔可以開咪因為其實唔怕阿來啦因為阿來九百幾個啦係咪先。咁阿圖圖同阿來呢都係以前長安團。 嘩 嘅朋友嘩歷史悠久。 前節目主持人有啲 friend。 係啊前節目主持人帶個嗰啲聽。即係係啊大的就可以唔知係咪一路以來都係朋友啊。大的帶佢嚟參加長安團啦定係 定係乜嘢？因為佢有聽我哋節目㗎，咁、 嗯 啊、聽過曬我哋節目㗎，咁可能係咪網友熟咗，跟住一路玩到而家喎？ 哇！可惜我冇去咧，識唔到添。 哎呀，唔緊要嘅，其實冇乜所謂嘅，你下次去又有見到咁佢哋去啦咁樣，咁啊呢次有啲奇怪。呢次咧就平時咧，我哋就會喺兩點零三點咧，就喺港珠澳等噶嘛。 嗯。 咁呢次咧就自己去就全部碌。 O K。 即係可能就算就係都係，譬如我哋五個人啊嘛。 嗯。 咁我自己去啦。阿、嗯、大的就同阿唔知邊位又自己去。咁另外嗰兩個又自己去咁樣。 嗯。 咁啊，即係好最衰，其實有一樣嘢咧，我自己去珠海咧，我喺牛頭角搭 A 廿二咧。 嗯。 咁我要個半鐘頭車嘅，因為我喺佐敦道嗰度咧，係起碼塞成半粒鐘 嘅。你同埋你市區都要兜一輪先至入到去啦。 係啊係啊，咁我要個半鐘頭車，咁我個半鐘頭咧，所以成日有時預唔到時間。咁、 嗯、 譬如我有時又有大的，試過一次又有大的，三點我三點九先去到、 嗯。 喂，其實我預早個半鐘，我預早個半鐘頭搭車嘅咯、 嗯。 啊，即係個車程係唔淨止個半鐘，嗰次就遲撚到個車係慢到。成兩個幾三個鐘，咁、 嗯、 試過咁樣之後咧，咁我就唉費事要朋友等啦，咁啊盡量都係自己去到啦。而家真係即係一日自己早啲出門口啦。咁、 嗯、 樣咁呢次咁啊，佢哋話自己去，咁啊我最緊要話你幫我 book 個酒店先。 嗯、 你幫我 book 咗酒店咧，等我自己一去到可以有得落嘅，咁就乜事都冇啦。咁、 嗯、 我咪叫阿大的啊幫我 book 酒店咯。酒店嗰度好嘢， 嗯， 咁咧，我哋如果譬如我去攜程 book 咧，同一間房， 系， 咁我係要 book 708蚊， 哇， 七嚿水啦， 嗯， 阿大的幫我 book 咧，係500蚊唔使，480， 哇，抵到爛， 抵到爛咯，即係點樣咧？因為大的咧，佢哋係揾個經理幫佢 book 嗯， 咁經理就攞到個 卡拉 OK 經理， 啊， 卡拉 OK 經理， 唔係， 哦， 酒店經理， 哦， 係啦，咁佢就攞咗一個可能員工優惠價啦。咁佢攞到咁樣， 好平㗎。 咁佢 考，所以員工價係非常 平嘅，400幾蚊，我諗咁四百幾蚊個經理都有錢賺嘅。 應該唔使四百幾，係咯。即係如果佢哋員工價可能 半價都 三折兩折咁樣。 係咯。咁哇咁正啦，咁啊住咗，即係平時我住嗰間就480嘅，今次間仲撚平，因為呢次住你住嗰間咧就冇咗個吹洗案啊。 嗯， 冇咗吹洗案，就係一個普通嘅馬桶啫。 嗯， 咁就冇咗馬桶咧，就平咗6兜。 哦， 420。 有冇得補6兜？我升級翻佢。 係啊，我都係錢俾6兜啊！屌，升級翻佢，即係開始上撚咗人啊！屌，個吹 我都想 吹洗案，真係好撚好嘢嘅呢樣嘢真係，好、 嗯、 爽啊！但係到而家我聽人講咧，原來咧唔係用廁紙嘅喎。 嗯， 如果用吹洗案， 哦， 由佢嘅啫，其實。冲咗佢，跟住吹乾就算噶咯。 哦， 咁我用厕纸嘅，我点都硬要放一放厕纸去捋闻一闻先至觉得干净嘅。我觉得，但系原来唔系噶。 你谂下，如果你的手上边有屎，你会搵厕纸去抹走佢咧，定系冲完就算咧？咁啊，冲完就应该干净过搵厕纸抹走 噶。哦，系晒噶，即系佢厕纸其实仲污糟过水噶嘛。 系啊。 咁其实咧，咁我都唔怪我 喷水系 OK 嘅，唔系你用厕纸系因为你想抹翻干个啰柚啫。 唔系，而家个吹屎眼真系吹屎眼噶，帮你吹干佢噶。 O K。 啲风筒 即系理论上你可以唔用厕纸嘅。 你又可以唔用厕纸 啫。 系啊，我唔惯，点解要 问呢个料啊？系先。 系啊，你真系料你个变态到而家扑街。咁啊！呢次冇得吹屎眼就係啊，有少少唔方便㗎啦。咁啊，都講翻我自己先啦。咁、 嗯、 我就大概兩點零鐘我就去到港珠澳啦。因為我預早咗搭車啦。因為點解咧？晨早有嘢記，我有嘢記快遞。咁、 哦 okay、 十二點鐘咧就星期六咧十二點鐘先開㗎嘛快遞。咁我寄咗之後，咁我八號了賴啦。咁、 嗯、 我咪自己就早啲搭車去囉。咁、 嗯、 我就好早已經去到酒店，大概兩點三點鐘到啦。因為我仲要食下嘢啦。喺、嗯、我喺酒店，我未去酒店之前，喺酒店附近有一間烘焙嗰度飲咗啲 cappuccino。食咗個嗰啲烘焙嗰啲好似格仔餅咁樣嗰啲咩呢。哇，真係嚇死你，好食過香港。好食過香港， 麻麻地。 人哋挑嗰個整嗰個花，嗰、那個拉花靚撚過香港。 屌你真係離難曬譜啊！而家而家以前而家大陸啲人做嘢真係嗰種嗰種講究到咧，係即係嗰間嘢已經唔係好撚大間噶咯，都幾撚濕鳩喎，其實，即係佢裝修都唔算係好豪華，喎，佢拉個花雕，豬豬幼啦幼啊，即係人哋拉花好粗嘅啫嘛，其實係咪先？佢拉花好撚幼喎，好老嘢，不過唔知係人手拉定機械拉咯，而家有啲機械拉噶嘛，總之就做得好啦，好啦好啦，即係呢啲手作嘢咧，而家大陸嘅好。即係贏曬你香港， 人工平啊嘛， 人工平啊嘛，可能唔知鍛鍊過一千幾百萬次，你先至可以攞個證書畢業咁樣咯，好誒、哎、好啊好嘢，咁又唔係貴啊幾兜嘢啫，我唔知因為我微信埋單，所以我唔好記得好清楚乜叫，即係幾兜嘢啦。咁啊食完啦，跟住順便去攞房啦。咁咧以前咧，我嗱其實我依家酒店去過兩次嘅啫，咁依家酒店第一次咧我就住嘉賓樓。即係 B 棟啦，我哋叫做咁、今次咧就因為 B 棟冇房啦，咁咧我就住翻去 A 棟，就因為 A 棟就平啲，$420啦，咁就冇咗個吹石安，咁其實一 冇咁隱蔽啊 ，B 棟隱蔽啲， 係 B 棟隱蔽啲，其實 B 棟係正好多嘅，咁上咗今日冇計啦，冇房啊嘛，慘都冇房，咁我去到啦。咁啊，即係成間酒店咧，我最唯一挑剔咧，除咗個冇咗吹洗安之外咧，咁你唔係家家酒店有㗎，就係呢間酒店係冇浴袍嘅。我就最唔中意就冇浴袍。 自備咯，下次。 咁啊唔得，太緊重啦。 講下啫。 啊，咁啊冇浴袍咁算啦。咁啊，我係其實晨早去到，咁其實我係最早嗰條友去到酒店嘅，冇嘢做咁啊，又食下嘢，仲好嘢喎，喺珠海捉下精靈先。 哦，珠海都有啊， 有精靈竹喎，但係你要翻牆，你要翻牆， 因為有日本仔。 係啦，咁要翻牆，但係你深圳咧，你就冇得捉嘅喎。 深圳冇㗎。 你翻牆都冇得捉嘅喎，咁啊有行一陣間，因為佢哋有啲單車，嗰啲共享單車㗎嘛，咁啊有摩拜㗎嘛，我咪踩住個摩拜嗰度，咁啊捉咗一陣間啦。因為好撚好玩嘅，其實呢樣嘢啦。我玩波吉摩咧係一個政治理由玩嘅。OK。咁下次有機會，我得閒講下啦。 咁其實啱喎，其實即係你行路咧又慢得滯，跟住你揸車又好似快得滯。 快得滯，咁單車最好。 單車又真係 perfect。 真係 perfect 啊！ 踩下停下踩下。 咁我玩一陣間啦。咁其實我有個政治你又玩嘅。咁我有機會先講下啦，或者可能下屆大講費廿九幾分鐘啊，大佬。咁捉一陣間精靈咁啊，都踩下單車，太陽又曬啦，多人。咁有啲汗啊，有啲氣喘啦。咁其實踩咗一陣間嘢，咁翻去唔使講啦，有個浴缸， 又泡泡啫。 哇，泡佢先啦，個浴缸都好撚大個噶，佢唔係嗰啲，即係嗱，好簡單，我哋以前住粵 X 噶嘛，佢都有個浴缸，個浴缸就細好多嘅， 即係普通家庭， 普通家庭缸。咁而家呢度嘅浴缸咧，即係呢次兩次住嘅酒店啊，呢三次住嘅酒店咧都唔係住 X 啊，咁咧就個浴缸咧就真係，佢係我。點樣講啊？我喺維記啊，情趣酒店嗰啲浴缸，但係就冇按摩嘅， 冇直骨池， 冇直骨池嘅，咁就但係個浴缸就好大好深，咁佢有個好處咧，佢比我浸浴缸嗰啲，即係比粵 X 咧好嘅地方咧，佢水力好快，即係好快就熱水又好，凍水又好，好快就滿啦，咁你唔使等咁耐啦， 其實可能睇下你住邊住咩樓層近唔近個水箱嘅啫， 哦咁啊唔知啊，我幾次都。我住六楼，最好呢次好啊！呢次我哋全部人都，我哋五个人全部都住晒六楼。其实从大家住同一层咧，好捻紧要。 点解咧？ 下个礼拜讲啊，因为如果我而家拉埋嗰两分钟，我就算就话啫咧。 好 啊，咁样冲咗个凉啦，咁跟住就同佢哋一齐去约埋啦。咁大概系5:30-5:30到啦。咁就約咗去，我哋幾個人咧就去咗一間食面嘅，食羊肉面。咁當然除咗羊肉之外，有牛肉啦。咁有啲佢應該好似類似清真餐，你佢冇豬肉嘅。 好嘅。 冇豬肉嘅。咁喺嗰度食啦。咁我覺得唔錯嘅。咁食咁喺度食就等埋其他人啦，等齊人啦。咁跟住就閒人啦。咁閒人咧，咁我其實咧。晨早就對咗，我喺珠海就對咗錢，喺珠海對錢。咁珠海仲高過我牛頭角2蚊。 哇， 2蚊啫，牛頭角偏低嘅。 哦， 珠海其實珠海比 上水已經低咗$2噶啦。 哦， 牛豆蓋低$4啊。 咁誇張啊！ 你細裝係細裝係咁噶啦，細裝係咁啊，記住。 咁你觀塘咪好啲咯？觀塘已經爭好遠。 我要去到觀塘咁，我費事行啦，費搭車去啦。你坦白講啦，我1000多$2，10000先多嗰20厘。咁我搭次車咁我唔會，我知咩啦？咁因為我知道珠海會高少少，咁我就唔喺牛樂角對。 不過我估唔到，即係國內嘅價竟然會高過國外咯。 誒唔係嘅，香港牛，譬如啲牛頭角啊，嗰啲冇唔係自由行嘅地方咧，其實偏低嘅。你甚至旺角你都高過牛頭角嘅，你好多地方高過牛頭角嘅，即係呢啲都冇乜自由行去嘅地方咧，就會低，而且我哋牛頭角嗰度得一間啫嘛，獨市。哇！佢真唔優你，唔優你對。 將軍澳都係啦，將軍澳又係偏低噶。 係啊，偏低嘅。 唔係，我見過咧，佢好誇張嘅，就係買嗰個差價咧，佢賺好多嘅。係 啊，嘢都係咁。咁冇辦法嘅，因為一來佢細裝，二來佢有啲唔優做啊嘛。佢如果獨市嘅話，佢真係唔優做。 咁啊係。 所以你就睇下。咁啊，珠海 將軍澳真係，我睇如果真係數埋，我睇唔夠10間，都唔知有冇。 哦，我牛頭角得一間。咁你話幾多幾撚大鑊啊？你話仲嗰間仲串到有時星期日唔開添，哇！真係串撚到撲街，話聲咧。哎，唔好講呢樣，我已拉布完畢㗎啦。但都要講少少嘢嘅啊。咁咁我有個隊員啦。咁我係食完嘢，咁我有錢咧喺個袋度㗎嘛，因為我兑咗幾千銀。咁梗係首先梗係要去翻建行入翻落去啦，即係點樣講咧？我慣咗個户口有啲錢，會安樂啲嘅，會安樂啲嘅。咁入錢咯。冚家產冇錢入， 冇入錢嘅機。 有入錢，以前我第一次入過錢㗎啦，但呢次冇得入喎。 哦， 我排咗半個鐘頭，因為前面個撚樣，前面個撚唔知喺度做乜撚嘢，喺度拜神啦、啊，定係乜撚嘢咧？佢任何嘢都冇做㗎喎。我因為我排緊幾個㗎啦，我最前面嗰個咧，我最前面嗰條等緊嗰條都話：，喂，佢成九個字都未出嚟啊！ 吓、啊、死撚咗喺呢边， 唔知我企喺几度，佢喺度等，唔知等乜撚嘢噶喎。其实 俾我走去第二间啦，仲等 咁撚远，我又唔会行得远噶嘛。佢三部柜员机，有两部系坏撚咗，系唔入唔到钱，揿唔到钱啫。咁嗰间我话排到差唔多到我啦。咁我前面嗰条女话：你入钱啊？因为我已经讲嘛，我讲明入钱啫，冇入钱都冇得入啊。攞錢都好似而家好似都應該俾我撳埋啦。屌咁戇鳩鳩，咁啊喺度排咗成個鐘頭啦，起碼九個字啊。咁啊大的而家喺度吹噶啦，唉乜房啊咪仲未嚟嘅，佢驚可能驚我有乜意外啦，係咪先？咁最後唉唔撚對啦，咁啊對住一大沓錢。其實我唔好怪我啦，我就諗住，就算我有時啲女我而家啲女咧。我有時又俾人微信，有時又俾下現金，咁有時現金我都係袋住2000多元，或者袋3000元我就夠㗎啦。以前我就袋成6000元啊，咁我咪諗住入翻2000元落去户口啦。哇！搞到我跟住從來冇入過錢咧，我銀行冇曬錢啊。我就算我幫我有個朋友幫我叫我幫佢淘嘢啊，我都冇錢淘啊。我係個銀行零啊，基本上得翻幾蚊。唉，咁啊算啦，咁啊。咁啊入唔到錢，咁啊跟住去玩啦，咁啊又喺等啦。咁我去一去到阿圖圖，自己揀咗件，哇唔加賺個頭波，嗰、那個波大過你個頭啦，已經好撚直重嘅個波。咁阿羅又揀到啦，咁啊剩翻阿 689， 唔好話689啦，佢冇咁衰，啲錢男嚟嘅啫。咁啊阿測量師啦，係咪先？阿測量師阿大的。未揀咁啊，同埋我咁我去到未啦。咁咁啊，講揀嘅過程咧，梗係留翻下個禮拜講啦，拉完布啊嘛。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幫襯我啲小黃店啊，懲罰下啦， 大大力 啊，唔使大大力嘅，你肯懲罰下得㗎啦。喂，真係坦白講，我明啱啱嚴打完係冇乜興趣入貨嘅啊，我明，唉，但係。好撚窮，網友都應該明啊，話先咧啊，咁都係咁噶啦，打賞下啦，唉，即係而家開始我覺得$1唔夠啊，話先咧真係唔夠，不過因為多多少少都算啦，我費事喺度我好就考一黑錢咁，盡量買嘢，買嘢好，最得起又有貨啦，咁啊 最緊要真係有時幫襯我買係最得起嘅，因為我買親咧就十二盒， 嗯， 我自己係飲，我自己係食唔曬嘅。 嗯， 如果我神山虎，我又有機，我有能力去買一曬一箱，嗯，七十幾盒一箱我都買一曬， 嗯， 但係最得起就唔係即係咁多網友買，咁，嗯，而坦白講句都佢都唔係冇效噶嘛，佢只係冇。佢唔會話即係飲極唔醉啊！咁佢你飲完之後食完之後，你都會好舒服啊！你起碼唔頭痛啊，唔胃痛。其實對身體會有啲幫助啊！咁啊，試下買下啲呢啲咁嘅波特啦，支持下啲黃店啊，係咪？當然我未俾人裝修，咁咪就係未俾人裝修，你咪少懲罰咯，唔使大懲罰咯，明先唔使排隊嘅啊，唔使排隊嘅，你真係得閒醒起我，咁你啊醒啲啊，得閒醒起我，諗起我，你又買啲。咁，嗯，啊，幫補下我啲新計啊！呢排都幾緊慘啊！話聲佢聽，咁啊， 節目曬啊， 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留翻下個禮拜講下大啲同我哋呢個團大啲生日會真係點玩法啦。 嗯，好，拜拜， 拜拜。